就在身边，一张模糊又熟悉的脸，无助彷徨的时候，声音震撼人间。 心中有个地方一直很向往，梦想一步步就在前方。 原来就在身边，一张温柔又慈悲的脸，孤独害怕的时候，您出现在眼前。 给我这个地方去实现梦想，梦想在前方，让世界点燃。 换上了翅膀，在宇宙翱翔，拉手拉小手，一起在天空飘扬。世界变更美好，更灿烂。 原来就在身边，一张温柔又慈悲的脸， 孤独害怕的时候，您出现在眼前。 给我这个地方去实现梦想，梦想在前方，让世界点燃。换上了翅膀，在宇宙翱翔，大手拉小手，一起在天空飘扬。 世界会更